从酱肘子到扒鸡到带鱼到粉蒸肉到叉烧肉到松仁小肚，一个不少，全给您配齐了啊！ 没错，咱们一共是九个单品， 九样 啊、里边又有这个特别过瘾的酱肘子， 哎，大肘子得有， 四喜丸子，什么松仁小肚、什么蜜粉肉啊， 对， 这些都是大肉菜。 是的， 那同时呢，还有些什么笋烧的筋头巴脑啊，红烧带鱼、天福扒鸡啊等等的，还有豉香鸭脯、鸡鸭鱼肉都有。 是的， 所以呢，这个。如果要是配一桌子的宴席的话呢，够了，再来俩素菜，弄个汤， 对， 齐齐的， 拍个黄瓜，弄个汤，这就齐了。您说这一桌下来299块钱， 全全的呀， 怎么可能呢？您说外面到哪餐厅去，您就照这个，有肘子，有扒鸡，有带鱼，有小肚，有叉烧，有米粉肉，有鸭脯子，有四季丸子，还有筋头巴脑的，这个您烧在一起，您没有个700-800块钱拿不下来吧？ 真是 299，回家请客。是周老师哪也别去了，今晚上我们家我请您喝两桌，您带酒我出肉。 好，那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。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， 天赋号的东西好，其实你要到店里去买就不是这价格， 当然 啊， 对。 另外呢，比如说超市里边呢也有一些什么熟食，但你不知道这个品牌名号的，心里还老不踏实。其实你还不如呢稍微的多花点钱买这正牌子，况且今天这个组合呢也不贵呀、 一点不贵呀、200多块钱，去哪趟超市不得花个300-500块钱？您那时候出来，对吧？您今天吃的是什么真材实料？您听，酱肘子能掺假吗？啊，天扑扒鸡全是肉，红烧带鱼您看得见的肉块啊，对不对？叉烧肉啊，鸭脯、粉蒸肉啊，筋头巴脑给您损烧的这些东西，您都看得着的是真材实料啊，您就能衡量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品质，到底贵不贵了。299块钱，外边说俩人吃一顿饭都未必，也说未必够的这么一价格，今天酒到横菜， 对， 给您配齐了。年节假日比较多的时候，家里来个请儿，来个客人啊，喝两桌或者是小桌，我说这东西切个肘子，弄只扒鸡，拍个黄瓜，弄个花生米一拌，这喝两桌多好啊！ 没错， 外边冷的，咱温点小酒一喝，特舒服。 刚才咱们说的是当宴席使的一桌的菜、 对， 像有些的话呢，说我不是说请客，然后把这买完了以后呢，今天咱们拿出一个菜热了以后，咱们可以吃。明天咱们拿出一个当小菜吃，且吃呢， 天天吃肉， 而且这些东西全都熟的呀， 对， 都是塑封的， 是。 然后呢，这个打开以后呢，拿微波炉微一下，马上就可以吃了。 是的。 一分钟上桌， 对，特别那酱肘子，我教您天福号的标准吃法，咱们吃啊，叫九口，哎，您就吃饱了。前三口只吃这个切完的白肉片，您肉片切完之后，上面带着那个紫金汤汁，吃完之后满口肉香。后三口直接蘸什么呢？蘸直接蒜醋蒜泥汁吃。 哎， 吃肉没有蒜，营养少一半，所以呢，记着蘸点蒜泥汁吃很好， 解腻啊。 最后那三口直接拿个饼啊，您是小馒头加也行啊，您是热烙饼一加也好啊，加肉，哎，加三片肉一块加了也行，分三块。家也行，吃完了之后来一碗热汤一喝，我跟您说，美美的，给个神仙都不换。 天哪，这是一个酱肘子，是几种吃法是吧？连韭菜也有了，凉菜也有了，热菜也有了，那怎么跟主食一起吃？这什么齐了？哎呀，真的，这个理想真确实是 贪 吃美食家啊。好，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福号的老北京风味大礼包啊，咱们既有酱肘子、天福号的扒鸡，还有红烧带鱼、松仁小肚、叉烧肉、米粉肉，还有豉香鸭脯、四喜丸子以及笋烧筋头巴脑啊， 九样大菜， 九样大菜。 对，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呢，299元，299元，价格非常的合适啊，这个性价比非常高，关键是天福号老北京风味啊。 对 啊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放心购。 2021年底，北广购物双十二来了。